所以我覺得本講請物件是，含在講是接受，未去接受，未去接受。做咩事我人講未去接受呢？因為我人未做壞菩提，我接受了，你就會就走，是不是這想法？所以不是，不，這個 idea 是 not pure， 不純的。嗯，我條件到那邊，我條件到這邊也有。啊，你不愛喔，所以我不說 accept 欸，我不跟人說 accept。會使我哪有時候來跟你說 accept 嗎？意思是說你就不跟你受怕這樣了。但是真實的 accept 嗎？真實的接受啊，他不是說不去 try to 去接受他，不去按照說去接受他，意思是說在他人說他真人說把路陷的東西在發生，他完全的真人，他沒老自己，他沒改革完全的真人，陷的東西在發生，心理中的東西，他完全的真人是這樣，這個東西在發生，自家本身沒自家本身，他本身在發生，都真人一點。所以因為你發生的東西跟你看的東西是像，所以沒有東西好受怕，但是發生的東西是這樣，你是不是這樣看啊，這樣就有什麼咯。對啊，有，但是有本好一直在家，但不有，有是說有但不不是卡，又不是卡，又不是卡，你不追著說嘛，弟弟也辛苦嘛，就來就安咯。啊，你不追著啦，你追著安呢，這一段過靠。所以跟你講了咯，還是？啊，你就查咯，做咩事啊？你看。哦，啊，所以是安怎？是，你嘛注意一下，无输格咯。Rest 5 minutes 不是有是啊，够低个诶。啊，你站起来行路嘛是够低个。啊，嘛接落去注意哦。Rest 5 minutes 不是，我是讲，我不讲 Rest 5 minutes， 我讲去 toilet。你讲 Rest 5 minutes， 我不是我讲的。okay, good lesson. I just want to know how long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go. I'm going to go.有注意到一個貪嗔痴的事啊，那是你就是用對的方法來注意，說他不怕，他會怕而已，有時他會接下去，他沒有怕，但他根本不怕，因為有一個對，你淡薄淡薄的時候你沒注意，像火細細你沒去不知道，火大了沒你自知，所以我人也来讲，一会写时就注意到了。所以你真念是袂，所以讲袂修咯。啊，一就修一路嘛，持这个真念持可以养咯。养的时嘛，伊嘛较用注意到物件咯。所以讲是修行。哈哈是真正用了啊，对我来讲无所谓的 meditation 甲平时的事，对我来讲干了是 meditation 啊，我买本， 爱恶修爱修行来讲，就爱生活化，爱在做生活里边，本是噶了，本是修行。无讲本，这里是我修行的时间，这是我其他生活的时间。我修行修行的时间，我安尼讲做，我其他生活的时间系咪关咗咯？啊，安尼看来讲，你读书无虾米，贪图咩大好处？你爱假类贵的生活变做是修行，嘿？安尼看都无类有影看得好处的。想讲哦，我这是我生活，我同平时生活的事。我两日今年攞嚟禮拜間攞嚟攰時間，即係借錢啱去拼。冇安尼，冇呢咁啦。It will solve your problem. Because it is control, it is controlling meditation. So it is, now you are time to keep young and see in bed. See.这里是伊家己心理无解决，教你有修行呢，应该解决我人的苦，对不对？我人心理的苦，不是常苦吗？那是伊未解决我人心理的苦，我佛修来做咩？我人修就是为变苦嘛，为离苦嘛，为离苦就是为面对伊的苦，包括我人心理的苦啦。其实修行就是，会使讲是 self psychotherapy。若是讲未解决，我来看来讲，修虾米行？无意思了。可能走去，可能去简单去逼，买去看到我无爱看那个物件，买去烧我无爱烧物件，我去跟他注意，我穿开好了，注意了爽，那出来嘛是想不对。所以我感觉不是这样，我感觉是让这个心调来，这个心调下来的时间清的时候，我以前你还没无法没解决的事情给它扑起来，知道吗？要那时是因为你心够窄，你有这个机会，你会面对这个清净。我有问过我的师父，因为我大那边修的时候，我没事面对我的自己的事嘛，我在讲我对伊安怎款，我看就我该讲话的时，伊甲我讲啥物事，我一个心里一个反应，我伫注意着。我甲伊讨论这个物件了，了别人本有安尼款物件啦，讲着安尼款物件，然后一个人问，若是我人无去面对，无去解决这个我人的心的事，会感恩无？No, I don't think so. 那边加起来那款思维想讲，伊买去想做物件，伊就会搞定个了。我跟别个了考，我谈着我诶年班啊，我离开这个考海走去年班啊，唔对，唔是安尼款诶。爱谈着主要就是要明白，哈咧做我人无谈主要诶物件。就是这颗，就是因为心明白了，伊无掠掉伊了，所以放。颗就是因为不能爱嘛，但他 craving 嘛，就贪爱。因为我能明白了，所以一心无搁再掠掉伊了，所以放。那自然就是伊快乐了诶。这乐唔是讲爽诶乐，这是因为无颗诶乐。